500指數報3689點，跌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3，日元103.63，瑞士法郎0.888，加元1.291，人民幣6.544，英磅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221，澳元對美元0.753，新西蘭元對美元0.70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5.46美元，賣出1876.2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另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已经在越南以南海域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要預防疾病傳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5月23号，不能容忍。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表示，没有国家可以容忍分裂国家行为。 从国家层面进行香港国安立法，针对的是搞港独、黑暴等极少数人，归根到底，才只是极少数。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20声音档案选举，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蓝地球。 美国的新冠肺炎个案持续攀升，各行各业前景未许乐观，不过都有例外的噃。社交隔离措施令消费者冇办法光顾发型屋，唯有自己喺屋企打理万千嘅烦恼丝。数据显示，适合天然黑色头发嘅护理同埋造型产品就特别畅销啦。你会唔会有啲奇怪？点解好多黑人都扎起满头嘅小辫子呢？原来佢哋嘅发质天生偏干燥，同埋容易卷曲。如果长时间打散，会更加难处理。不过，非洲裔人士的小辫子头或者是天然卷曲爆炸头，就往往是职场的歧视导火线。一项由个人护理品牌赞助的研究显示，非洲裔女性更容易接到公司的发型指引，甚至被质疑工作态度，因而被辞退。非裔女性是美国最大的发型用品消费群，为了将天然卷发拉直，他们不惜经常接触有损健康的化学物质。科学研究显示，这些物质和哮喘或者癌症有关联。其实过去几年，美国的黑发洗护产品销量持续增长。有市场报告指出，2018年黑发护理产品市场高达25亿美元，而一些零售集团今年亦都纷纷扩阔这类产品的货架。2019年，加利福尼亚州率先立法禁止针对黑人发质同埋发型嘅歧视。2020年嘅5月，明尼苏达州黑人男子弗洛伊德 被警员拘捕时压颈致死，触发新一轮反种族歧视浪潮。再加上疫情之下，冇办法光顾发型师拉直头发，种种嘅因素同埋强烈嘅氛围，无疑推动非裔人士更有意欲保留天然嘅发型，为黑发护养产品铺出更大嘅市场。其实选择发型同埋选择衣着或者生活嘅方式，每一样都系个人嘅权利，本来就唔应该被无理干涉或者系标签。蓝地球，黄思恒赞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妥协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星期二十一点开始呢，就欢迎大家仍然收听广东广西。咁中文台呢有联播嘅特别安排，所以同时呢欢迎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今日呢就主持呢就係岑日飞，嘉宾呢係米克。咁题目呢就係道上缘。咁好多国家里面呢嘅博物馆呢其他地方呢都有导赏员。咁点解会开呢个题目呢，岑兄？ 监制提议㗎。 嗯嗯。 呢个监制嘅意见嚟㗎。呢个係米哈，亦都係好似而家米哈阿米哈喺度㗎嘛。 喺度。 係冇错。 咁你好似而家你而家好似做緊份工係同导赏有关係咪？ 一个义工嚟㗎。 哦 话说咧，即系后辈咧就最近就同赛马会有个合作，咁就系一个三爷计划。咁个计划就即系叫做赛马会当代艺术普及计划啦。咁艺术嘅术咧就唔系一般我哋写个艺术嘅术，而系讲术个术。咁即系顾名思义就系讲紧啊，点样讲艺术嘅咧？吓，点样去即系用自己嘅方法，用自己嘅故事去讲解艺术咁样，咁所以个计划本身就系希望训练导赏员。咁话说咧，咁当我去即系开始个计划嘅时候，谂住啊小试牛刀啦。咁因为个计划都有三年，好多季。咁第一季不如就试下即系设定一个配额，就系20多人咁样啦。点知最后咧，居然系超额7倍嘅申请。 7倍系724人， 百几人嘅吓，百几人申请咁啊。咁我发觉原来我哋个城市呢对于导赏员呢个岗位呢有几大嘅一种即係渴求啊，同埋几想知道多啲关于点样去做导赏员。咁所以就提议啊，不如我哋讲一下呢个题目啊，既然两位即係周游列国都应该接触过好多导赏员，甚至可能都做过一啲类似导赏嘅工作。 不过米哈嗱，呢个样样我哋首先係打个桩先啦，即系同听众讲讲导赏咧，好明显就唔同导游 系 吓，个赏字同个游字咧就呢个赏字马上将个游字啊，系咪好似升咗咧咁样啊？ 系啊，正正系 啊，导游咧有商业性喺度嘅，导赏就冇商业性噶啦，系嘛，导游 你人工作经验里边有冇做过导赏员咧？岑兄， 我就冇乜点做，好多人想我做导赏，叫我带团。 系 你做过咧？我试去吴哥窟，你咪好负责呢个做导赏。 系啊，我又我 你咪就 系 导赏嚟噶咯。 我做过导赏员咧，几次。咁吴哥窟有一次咧，就系导赏，就带人去参观嗰啲庙啊、城门啊等等。咁有一次咧。 难忘啲咧，就喺天文台啊，天文台有个好细嘅博物馆，咁啊里边咧，咁啊亦有记载到咧，当年咧我细个嗰时啊，我六七岁嗰时咧喺天文台玩啊嘅情况，咁啊又亲身去介绍下呢啲图像。咁啊，另外仲有一次咧。就是在广州的北边，广东省的北边，咁肇庆啊， 肇庆 系，咁咧就等火车，等火车咧，咁啱啱嘅，点解会走去嗰度旅游咧？咁就因为咧嗰度有个咧名胜啊，叫做睇。看这个怪石，那么那时候就要走去山那里，就是元阴石和元阳石，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我没去过。 那么那里有些石呢的形状好像个羊具那样，那么有讲羊具崇拜啊，阴道的崇拜那样，那么看完之后呢就回来等火车，就落翻嚟广州，咁啊，喺翻嚟嘅时候咧，就喺等火车嘅时候咧，就有间博物馆，咁咧就系叫圣博物馆咯，圣具博物馆，咁咧就收$5啫，咁啲人话咁不如入去参观下啦，咁咪$5啫嘛，入去睇，咁啊入去参观之际咧。发现咧，嗰个导赏员咧，得18岁，一个小女孩嘅，讲嘢咧唔好听啊！咁啲人咧就怂恿我，不如你咁中意讲嘢，不如你做导赏员啦咁样。尤其嗰啲性知识咧，就小弟认第二咧，喺嗰队人啊， 就 冇人 认 第一噶啦。咁于是乎咧，就逼住上轿啦。咁就由我去导赏，咁果然咧听到嗰啲人津津有味，而嗰个小女孩咧个真正嘅导赏员咧都揸住本簿仔咧记录晒落嚟， 抄笔记。 咁当然我系讲得系比较唔正规咧，系好多系我自己嘅意见，但系咧俾人啱听，系啱听，咁过瘾，咁变咗咧做咗3次。做咗呢3次嘅導賞， 但係志官呢個依家係最好嘅導賞喎， 係咩？ 即係話唔好嘅導賞咧，就而家譬如阿米哈，而家你譬如話要物色導賞員啊，係唔好嘅導賞員咧，就係會點樣啊？就係準備曬嗰啲稿，到時照背稿， 係背稿。 咁啊，依啲就唔得煽動嘅，一定到時要講出嗰、那個根據嗰個嚟睇嘢嗰啲嗰群人。佢哋嘅兴趣，然后你就要咧针对佢，变咗你要执衫，要用你嘅知识嗱，嗰啲师爷留个导赏员啊，似乎如果你就 系 准备份稿，到时就照念照背，咁啊好闷噶。 嗰冇稿嘅，因为咧 系啊，一定要照随住个情况，而根据你自己本来有嘅知识，然后先至咧系啊，而且仲有一样嘢，我谂你都会有嘅。要有一个叫做我哋而家好兴讲嘅名词叫分享， 系分享 啊！你要同嗰啲听众，同嗰啲嚟听听嘅人分享，问佢哋有问题问你又答，呢样嘢先至好。 同埋咧，我用好多故事啊，或者系寓言咧嚟到讲解嗰啲物件嘅展览物件，咁变啲人听咗之后咧，就觉得佢哋唔係淨係聽到嗰啲物件係咩用途，而係咧就聽埋呢個傻佬呢個劉天柱點樣樣你認識呢件物件喎、咁樣，咁啊變咗咧有好多咧，我哋叫做 personal touch 啊，有個人 嘅分享， 呢個咧係冇錯係會受歡迎嘅係。 所以 米哈你又點樣咧？ 所以我話兩位前輩都是行家咯，我咧即係嗰個課程裏面其中一個要討論的就是究竟導賞員最怕遇到乜嘢嘅，即係參加者咧。其實兩位應該都是其中係即係其中好怕遇到就係有陣時導賞員會怯場， 當佢見到一啲即係知識比佢更加豐富嘅人，咁佢就忘記咗其實導賞員其中一個職責其實唔係講緊要講幾多嘢，反而係用自己嘅方法去分享。剛才咧，岑老師講咗即係一個關於導賞同導遊嘅分別咧，其實的確喺英語上我哋都有分開嘅，即係喺美國咧，我哋普遍用嘅字就係 docent，D-O-C-E-N-T。咁就導賞員，咁因為 docent 呢個字咧，其實如果我哋去翻拉丁文嘅嗰個字根咧，其實係有老師嘅意思嘅，即係其實有一種教學、一種講課。咁所以呢一個即係方向嘅諗法咧，令到點解我哋會解釋到有啲嘅導賞員好中意背稿，同埋好中意去講曬佢要講嘅嘢，因為有啲老師都係咁噶嘛。即係啲老師都係啊，有個課程編好咗啦，咁我就按住個計劃，一定要一步一步。一去到二，二去到三，咁將成個展覽、成個旅程講曬咁。咁但係喺英文裏面有另一個字叫 tour guide，tour guide， 係啦，咁就一個類似可以叫做導遊啦，但係、但係其實都唔係好準確嘅一個翻譯啦。其實個意思反而係我想講嘅就係嗰個方向嘅分別，就係、剛才各位講，就係、其實有陣時唔係教書，有陣時係通過一個指引啊，作為一個指引者，一個旅途上嘅指引者，去介紹一啲風光，介紹一啲即係認為覺得值得去關注嘅作品咁。咁呢個指引者嘅角色其實拿捏得準確咧，就會令到一個展覽更加之好睇。咁正如即係你哋可以用個人嘅故事啊，用個人嘅一啲幽默啊，去令到個展覽更加好睇。我諗呢個就係嗰個具體嘅分別。 哦，原来咁嘅样， 同埋你嗰个导赏咧，就问题就关于你导边啲人去欣赏，即系嗰个对象好紧要嘅。所以我自己经验之中啊，试过一次咧，我好欣赏同埋我好即系惊叹嘅一次导赏嘅一个活动啊。就是、我喺呢个维也纳，我喺维也纳参观过国家嗰个维也纳嘅国家博物馆嘅时候，我哋见到一个女导赏员。其实是一个幼稚园的女教师。 哦，幼稚园。 是的，她导赏那班人呢就是幼稚园学生。 哦。 哇，整班幼稚园学生呢在啲名画下面听得津津有味。即是她一定有她的方法，说她现在不是对大人，不是对成年人，是对幼稚园生。而看她令到她们可以能够欣赏到那些名画大师的作品。 是。 咁我谂，哇！如果香港冇，从来冇见过呢种嘅场面，即系话呢啲细蚊仔啊，从咁细嘅年纪啊，七八岁啊，咪冇七八岁幼稚园啊，即系四五岁， 高班咧住都系 四五岁就开始接触到艺术。哇！呢个几好嘅一个栽培啊。咁细个已经开始欣赏名画，而家有人都用导同佢导赏喎。哇！真系一流啊！真系呢、个外国人佢哋嗰种对艺术嗰种训练咧，嗰种即系培养，真系。即系我哋根本就拍埋，所以米克，其实呢个导赏员啊，米克导赏员应该系欧美传嚟个，即系中国自古冇个。 系啦， 欧美啦，欧美嘅传统啦，即系而去到其实进入东亚地区，例如日本，其实十八世纪已经开始有，所以即系都系一个唔系咁，即系唔系完全话完全冇嗰个传统嘅。咁但系我亦都见到即系。近年其實我哋講翻自己嘅城市，即係我哋香港嘅整個導賞文化其實好多，即係都好蓬勃。即係例如我睇啊咁多人嚟申請，我睇下佢哋背景咧，我發覺有一類人係特別多去參加呢個計劃嘅。 係邊類人咧？ 就係半退休人士或者剛剛退休嘅人士。 係邊行嘅咧？同嗰個旅遊 行業本身反而冇乜關係，即係佢哋本身可能唔係做緊。旅遊相關的項目的，可能是做政府又有，教育的又有，傳媒都有的。咁反而是你發覺就是其實他哋很多故事想講啊，即 係 正正好像次官剛才講天文台的片段，就是有時候我哋去介紹一件作品或者一個古蹟咧，有時候未必是一些很所謂死背書的硬資料嚇，咁硬資料而家網上隨時都會 隨時揾到啦， 係啦。咁所以更加需要其實係一個有人情味啦，有一個人性同關係嘅一種連結。咁呢個係好重要。咁第二個，我覺得剛才即係岑老師講到又係好特別嘅，就係其實導賞員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職責咧，係令到大家可以專注喺展覽嘅作品上面。 係 有一個統計，即係一個人行入嗰間博物館咧，每一件作品啊， 平均我哋只眼放上去嘅时间，注视嘅时间，大家估下平均系几多？大概 几分钟咧，都有两三分钟噶嘛。 系咪啊？最2019年嘅统计系27秒。 啊，咁短啫？啊，我又估唔到。 一内博物馆有好多作品咧，其实有阵时你都知道，即系琳琅满目啦，咁佢除开个数就会大啲啦，咁佢夸张咗个数字啊。但系呢个都系几讲解到现代人去睇展览嘅其中一个习惯。 27秒啊，好快脆就过噶。 系啊，立一立啊，咁你即系特别出名嗰啲，你咪去影张自拍咯，咁啊可能就赚多几秒。但系其他有啲可能行过就算，即系可能有啲系零点几秒就过咗，咁啊赚翻嗰几秒就俾其他作品。 咁誒係啊！呢個而家回想起上嚟係真係嘅，係即係走馬看花，即係到此一遊嘅心態。咁誒好多時咧埋去影幅相咁啊算數噶啦，就冇心言。我咧通常係一個作品咧都睇幾分鐘嘅，咁誒所以咧揀嚟睇啫，唔係話每一個作品都可以睇得好耐嘅，有啲係。走咗眼都未定嘅、啊，但系咧睇得耐咧又有度好，即系连嗰啲介绍嘅文字啊，或者佢个形状啊、心谂法啊，或者揸住嗰个解说咧，有阵时系图片解说啊嘛，咁啊 系 斟酌下咧，睇清楚又当即读书咁样咧。是認識那樣產品，那就變成是另外一種樂趣，那就不是我想這個心態不是個個人，個個遊博物館的人都是這樣的，都是想呢到此一遊而已，看看這個情況而已，是的，那好了，那大家呢這個時候呢就應該聽著歌先，咁啊，一陣咧翻翻嚟咧，再同大家傾下導賞員呢、這個職業或者呢個職責係點樣？咁啊，陳奕迅唱嘅《任我行》。 神仙与归天，要怪谁？以为留在原地不够遨游，就让它沙滩里戏水。那次得你冒险半夜上山，争拗中队友不想撑下去。那时其实尝尽真正自由，但又感到没趣。不要紧，山野都有雾灯，顽童亦学乖，不敢太勇敢。世上有多少个缤纷乐园任你行？从何时你也学会不要离群？从何时发觉没有同伴不幸？从何时惋惜蝴蝶困于那桃源，飞多远有谁会对他操心？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无人理睬如何求生？顽童大了没那么笨，可以聚脚于康庄旅途，然后同沐浴温泉，为何在雨伞外独行？漫游到独家村去探谁？既然沿着寻梦之旅出发，就站出点吸引赞许。逛够几个睡房到达教堂，仿似一路飞奔七八十岁。既然沿着情路走到这里，尽量不要后退。亲爱的，闯遍所有路灯，还是令大家开心要紧。抱住两厅双套，天空海阔任你行。从何时你也学会不要离群？从何时发觉没有同伴不幸？ 从何时惋惜蝴蝶困于那桃源，飞多远有谁会对他操心，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无人理睬如何求生，还同大了没那么笨，可以聚脚于康庄旅途，然后同沐浴温泉，为何在雨伞外独行。亲爱的，等遍所有绿灯，还是让自己疯，一怕要紧。马路、戏院、商店、天空、海阔，任你行。从何时开始忌讳空山无人，从何时开始怕遥望星辰，原来神仙与幻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3宗源头不明。暂时初步确诊个案有30多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确诊数字稍有回落，目前保持审慎乐观。新增确诊者包括天水围骏宏轩商场地铺一间诊所的医生吴小春，他曾经为两名病人诊治，两名病人亦都确诊。观塘花园大厦、玉莲台先后有3单位有人确诊，油塘、油美苑、润美阁有3单位一共4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会派发样本樽。另外，一名有長期病患的86歲新型肺炎男患者凌晨在伊利沙伯醫院離世，患者本身屬歌舞群組確診者，疫情至今累計確診死亡人數增至132人。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率團到深圳，與內地官員以及專家就新型肺炎疫情舉行交流會議，雙方討論全球和內地的疫情形勢和防疫工作等。有內地專家介紹內地疫苗研發使用情況，並與本港專家交換意見。张建宗说，特区政府将继续全力落实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政策，感谢中央大力支持特区的防疫抗疫工作。随团的包括3名政府专家顾问梁卓伟、袁国勇和许树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等。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雷海潮、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和中联办副主任仇雄亦都有出席会议。去年国庆日多区出现示威，在荃湾被警方开枪击中的学生曾志健被控袭警同暴动，案件今日再在区域法院提讯，曾志健缺席，被法庭发出拘捕令。有組織代曾志健發表聲明，提到他曾經和其他人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求助，現時他們正在流亡。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回應查詢時表示，基於私隱不評論事件，一般而言有關人士需要在抵達美國之後才能夠提出政治庇護申請。澳门进一步收紧防疫政策，由凌晨零时开始，入境澳门前21日内曾经到过中国以外国家或地区的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居民禁止入境澳门。澳门政府公布刊宪两项行政长官批示，指新措施是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澳门传播，但会豁免基于公共利益，尤其是防治疾病、紧急救援以及维持澳门正常运作或居民基本生活所需人士的限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133点，跌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97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58，瑞士法郎0.887，加元1.291，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221，

你决定往智慧阶梯滑下的选择已经不可能逆转。那一刻你会明白到，智慧虽然令人苦恼，但其实是一种奇异的恩赐。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死后四十种生活》，作者大卫·伊葛门，由小二出版社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星期二呢就阿岑日飞生主持，我哋嘅嘉宾呢米克，咁题目呢道上缘。咁我想请问米克呢，你从事道上缘里面呢有啲乜嘢嘢值得讲述嘅事情呢？ 係呀，刚才呢我哋上一节呢，即係两位老师都讲到，即係提出一個說法，就係話啊，導賞員係咪一種職業咧？即 係係咪職業啊？係 係啦，即係呢個令我諗起一件事，即、就、係、是、我哋知道咧，我哋個即係城市，即、就、係、是、香港，其實導賞員，如果我哋講話旅行嘅導遊，我哋知道啦，有領隊有導遊，咁呢個係職業啦。但係如果係喺展覽裏邊或者藝術館、博物館嘅導賞員咧，往往都未必係一個全職嚟嘅，有啲可能係。即係自由工作者啦，有啲甚至可能係義工啦等等。咁但係呢啲情況咧，其他國家又唔係咁。咁話說咧，我記得有一次，咁我有陣時即係都會帶即係隨團嚇，隨團去到海外去即係講解一下藝術咁樣。咁有一次咧，就去意大利去即係介紹藝術咁。咁去羅馬冇乜事喎，即係去梵蒂岡冇乜事喎，因為人頭湧湧啊嘛，你導賞嘅時候都冇人阻到你噶啦咁。咁但系去到佛罗伦斯咧，就有个奇遇啦，就系、是、去到一个比较即系偏僻少少嘅一个细嘅博物馆啦。咁、我又如常开始谂住去即系导赏艺术品啦。咁讲讲下咧，突然间我觉得个现场嘅气氛开始唔同咗。我觉得点解咁严重嘅？你有阵时都会讲下嘢，你会感受到个气场，而家唔同咗。跟住就有个保安开始行埋嚟啦。原来到最后咧，我就知道我要出示一个导赏员证。 哦， 先能够咧喺嗰度做导赏嘅。 哦， 咁呢个当然系我即系少见多怪啦。咁但系其实好多嘅地方，好多嘅国家咧，都开始有啲即系好严谨，甚至法定嘅一啲导赏员嘅即系身份。咁、你唔可以立乱导赏，即系你唔可以话啊，你系边个边个你就进行导赏。你要经过训练啦，经过一啲课程啦。你有個資格去為特定嘅博物館進行特定嘅導賞，咁呢個係見到嗰個所謂專業化同職業化嘅分別啦。咁、香港我諗我哋經歷緊一個專業化嘅過程啦。咁、有好多嘅課程可以讀啦，亦都即係大專其實有啲學校或者有啲即係有心人士都開始搞一啲所謂專業嘅藝術導賞員嘅課程。咁而呢一個過程，我諗係我哋要經歷緊嘅一件事啦。 哦，咁樣 我知道啊，米哈。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有個課程就叫做專係叫做導賞員嘅課程， 係啊， 讀完之後咧就有證書俾嘅， 仲、可以依、這個扣除持續進修基金嘅資助嘅，據我所知。 咁而同埋香港，我就知道咧，香港有個叫導賞員會㗎，係嘛？ 會啊， 係啊，冇錯冇錯，亦都係一啲 有幾多成員啊？我都唔想，你知唔知啊？ 我就知道佢分咗好多個分門別類嘅，即係例如古蹟類嚇、藝術類。即因此佢一个即系广泛嘅导赏员嘅一个即系一个会咯，啊一个聚集嘅会，咁就分开咗唔同嘅专业。咁但系我比较熟悉，当然就的确系即系艺术导赏嗰 part 啦。咁例如长春社嘅朋友，可能就比较熟悉嘅就系古迹嘅导赏嘅佢部分。 系咁嘅样，我咧就正话过喺佛罗伦斯啊，咁我咧曾经去过嗰度。咁咧就好多人咧，都想睇下嗰個嘆息橋啊，呢、這個但丁啊，去過嗰度啊，遇到個 个女朋友啊，嗰、那个地方啦、啊、吓，咁啊听闻咧仲喺度啊嘛，咁啊有啲咁样嘅罗曼蒂克嘅情怀啊嘛，咁但系嗰日咧朝头早咧就本来去佛罗伦斯嘅一个画室度睇嘅，点知咧就未开门啊，咁啊只有咧行啲细街，行下细街先。啊！點知佢撞到個世界咧，就係、是、但丁住過嘅屋喎，啲、巷喎、哦。咁啲巷咧係碎石路嘅，咁啊好高興。點解咧？因為咧好平時嘅相請不如偶遇，去唔到呢啲名勝古蹟、但丁嘅故居，或者但丁行過嘅街。咁啊，我周圍咧。四圍睇啦，但係原來咧，同團啲團友咧係冇人有興趣喎。 係啊， 係啊，嗰啲導賞員咧都介紹，但係咧一介紹咧，啲人都唔想聽，因為咧根本冇機會俾佢影相啊，或者冇但丁係邊個佢都唔識。 係， 但 係 泰式橋嘅識，嗰條橋佢又識喎。 有好多名牌嘢買咯，而家先 係咯，名牌嘢佢係識喎，所以咧呢個咧即都係導賞員咧嘅 煩惱啊， 煩惱嚟噶，即係 所以明白，即係我哋點解要播任我行咯？剛才即係導賞員其中一個煩惱就係、是、最怕就係遇到一啲參加者係自己行嘅，佢唔理你嘅，係 佢唔理你嘅，佢有佢自己嘅目的，佢可能去影下條河啊。影下條橋啊，影下嗰啲紀念品啊，尤其佛羅倫斯好多賣首飾噶嘛，咁啊喺度橋度睇下啲首飾啊，但係咧歷史啊，或者人物啊，或者係佢啲日子咧，係唔想知嘅，係懶得去知，亦唔想導賞員咧。是咁详细讲俾佢听，咁呢个咧亦系我谂香港嘅旅游特色啦。 嗯， 吓、啊、去到喺外国咧，譬如我去过一次土耳其咧，个导赏员咧虽然系导游，但系咧佢本身咧系一个教授嚟嘅，系、一个嗰啲考古教授。咁但系 哇，咁啊多嘢讲啦， 咁啊多嘢讲啦。去到每一个地方咧，都系从考古学嘅知识嗰度讲起。咁啊，啲人咧，个团嘅人咧，都好有心机听。但系个团咧，除咗我同埋嗰个太太之外咧，其他系咪啲鬼佬嚟嘅？ 系 原来外国人咧，系对于呢啲知识咧，佢唔知嘅嘢咧。可能咧，更加熱心去知道都未定。 不過有時咧，我覺得譬如我哋去旅行嘅時候咧，最開心嘅參觀呢啲藝術作品咧，最好就話咧，唔使通過知識，唔使通過導賞，而自我發掘咗出嚟。嗱、我就有個咁嘅經驗，我第一次去梵蒂岡嘅時候咧，就參觀個梵蒂岡個博物館咧，嗰個聖巴 教堂咧，個博物館。 咁、你就喺嗰度咧，就發掘到咧一幅咧叫做係 Michelangelo 嘅作品，就係畫寫個叫做聖母普斯像。咁我當時咧就冇人理嘅，塞埋喺旁邊。咁你知話頭先阿米哈話27秒啦、我喺度足足睇咗成太子至少成15分鐘。我覺得哇係～好感人，根本唔需要知識，我都唔知係咩人嚟。總之覺得咧，就佢哋完全能夠刻畫到耶穌死後聖母抱住佢嗰條屍個心情。 哦， 嗰種咁嘅感受。 係油畫嚟嘅 嚇， 又係一種油畫。 雕刻 嚟嘅。 雕刻嚟嘅。咁我 應該大教堂嗰邊。 大教堂嗰邊。咁然後我咧就跟住咧就冇人理，冇人睇。就是我自己一個人喺嗰度，我喺度凝視。咁、後尾喺個小賣部咧，就買齊同依幅作品有關嘅照片。 哦、 但發覺都完全替代唔到，除非你現場睇。 哦、 你買啲照片睇咧，唔替代唔到。咁啊，事後我翻嚟就寫文章講。啊，唔知希望唔係因為我文章影響咧，即係事後咧，啲朋友翻嚟同我講咧， 佢話而家冇得，唔可以再睇啦。 係點解咧？ 傷曬防彈玻璃。 哦，驚住 啊！我嗰時睇又冇喎。啊，已經話問啦，就唔俾人近距離睇啦，已經。你我傷個防彈玻璃，而家問題好似蒙娜麗莎咧，微笑都傷曬防彈玻璃。 當然啦， 係嘛？咁、你根本就唔能夠埋身嘅，根本你冇意思嘅。 掛得高高添。 係啦，掛高高。啊！嗰时就可以埋身。 你正话讲嗰个咧，可能系米芝兰基罗嘅作品嚟嘅。 系啊系啊。 咁啊，呢个咧曾经俾个傻佬咧打跛咗耶稣嘅手嘅。咁啊，所以咧而家咧就 要好保护吓。 系保好好保护啦。咁啊，我第一次去嗰时咧，呢个雕像唔系好大嘅。 系啊系啊。 咁啊，咁但系放喺嗰度咧就系任你睇嘅。 系啊。 任你差唔多咧，你夠高咧摸得到添，但係收尾咧，俾人打爛咗隻手咧，修補過之後咧， 就防彈玻璃啦， 係啊，就加咗防彈玻璃啊。 打個小岔啦，即係呢個作品其實係米高安吉羅，即係早期好早期成名作咧。嗰陣時咧，當佢揭開嘅時候咧，係一半人中意，一半人好唔中意。 係咩？哦， 係啊。其中唔中意嘅原因就係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個像咧，其實聖母同耶穌嗰個年紀咧，好接近嘅感覺。 係啊係啊， 好似愛人嘅感覺，多過一個母子嘅感覺。 係。 咁啊，咁啊，應該因為按照個聖經記載，咁當時死其實聖母都差唔多50歲啦，應該係一個咁後生。咁所以有一半即係比較即係基要派啦，即係咁講啦。咁就話：，你都唔係根據即係真實個情況去畫嘅咁樣，即係去雕刻嘅咁樣。咁啊，米高安吉羅點答咧？佢話：嚇，我根據你哋嘅説法，聖母永遠都係處女嚟嘅， 係咯， 年紀嘅限制嘅，係咁啊，好聰明咁樣去回憶。 這個、呢個咧係正式答案嚟嘅， 係啊， 因為咧，因為聖母個容貌同埋身材咧，係永遠保存翻喺佢後生嗰時嘅， 係 呢個係規定嚟嘅，就唔能够描写成为一个老妇啊，所以咧你见到嘅圣母咧都系一个年轻嘅妇女嚟嘅。 不过你有时， 所以我刚才讲吓， 你话导赏员咧都有佢个用处嘅。你譬如我嗰时喺呢个系巴黎啊，巴黎啊睇个系那個博物館，巴黎那個博物館咧就係睇個聖母像，咁你嗰時咧，因為我聽旁邊有導賞員講話，我先留意到啊，哇咁多聖母像擺曬全部喺曬度，你先留意佢嘅年份，就發覺聖母咧所有嘅像你睇到咧，隨住個年份去咧，從最古老開始一路去咧，就聖母啊露出個皮肩嗰啲部分啊，系越嚟越多。 哦， 去到文藝復興嘅時期咧，見到頸啊，見到膊頭啦。 哦， 初期又包到實曬嘅， 哦， 一處都唔見嘅。 係 係，即係睇你邊嗱嗱，依個導賞員嘅好處啦。係，佢話咧嗱，你睇話啲咁多聖母像，你睇到隨住個年份，一去到文藝復興，其實以人為主咧，人本中心咧，聖母個嗰啲露出嚟嘅肌膚咧就多咗好多啦， 尤其拉斐爾之後啦， 係啊， 即係拉斐爾之後冇錯， 係啦。剛才我就講咧，即係導賞員其中一個噩夢就係見到啲人自己行啦，另一個噩夢就係見到我哋三個企咗喺度啦，即係我哋會自己講啦咁樣。但係導賞員第三個咧，呢個係我自己個人經驗，最怕遇到咧，有陣時係小朋友。 小朋友， 小朋友系啊！刚才陈老师都讲过，一个好嘅导赏员咧，就识点样带领一个小朋友去睇艺术。但系有阵时候，好似我初出茅庐嘅时候去做导赏员咧，试过一个好尴尬嘅场面。话说有一次咧，就去睇韩志芬老师嘅一个作品。 哦，韩志芬 展览系啦，咁就系即系黄毛邪等背啦吓，即系如果一般有啲人会话佢系新水墨啦，但系佢应该自己会否认噶啦。咁但系咧，佢有个禅画嘅嗰个传统，咁所以咧，佢画面有好多圆形啦。好多嘅啲好大幅度嘅顏料嘅一啲即係展現咁啦，咁有一次我就導賞員作為導賞員嘅我咧，就問在場嘅嗰個團就話：大家見到呢兩個圓形咁嘅畫面，諗起啲咩啊？咁樣，所以導賞員問問題有陣時好小心。嗰陣時咧就有個小朋友，我諗小學生度咧，佢就突然間舉手答：哥哥，我覺得似屁股咁樣。即係有陣時導賞員嘅技巧，除咗係要同大家互動，要問問題咧，但係點樣問問題，其實當中仲有好多細節，好多有趣要去斟酌嘅一啲技巧。 係啊，冇錯。 咁啊，唔好引起尴尬同埋引起咧不安吓。啱啊，呢个都系嘅，系啊。 因为而家啲导赏员咧，以前咧就话主要导赏员就系喺博物馆里边，诶，博物馆里边做导要有导赏员，但系而家啲导赏员已经走入社区噶啦，走入街头噶啦。即系你，譬如你香港介绍你认识流油麻地，介绍你认识呢、這个九龙城。丁新柏博士未有几篇书未讲点样九龙城 上 上帝古庙啊、八帝庙啊、呢个宋皇台啊，啲全部都可以咧，每个古迹都去讲。啊，你带你去，即系你又喺街头度嚟导赏呢个社区，你去油麻地，咁你第一件事要同嗰啲人讲油麻地点样叫油麻地咧？个油系咩油咧？个麻系咩麻咧？ 冇错，系 系嘛？ 好多知识咧。 老师本书系即系香港历史散步咁啊，有本姊妹作就系、是、小诗老师嘅，即、就、系、是、香港文学散步，即系历史又可以行一转，文学又可以 冇错， 系冇错。 萧红埋咗喺边咧？咁又可以讲一度。 系啊系啊，咁咪增加我哋好多课外嘅知识啊。 系啊， 学校咧好多系唔教嘅知识。 系啊， 咁呢啲咧就系、是。喺譬如喺我嚟讲咧，就系好珍贵嘅，即系成日咧就系、是、想吸收一啲咧就系、是、学校教唔到嘅知识。 系啊， 咁咧呢啲咧除咗你亲眼睇到个感情啊嗰、那个交流之外咧，仲系使到你个知识层面咧系多咗嘅。咁呢个咧亦系导赏员咧应该俾到嘅責任啊，俾到佢，俾到嗰啲觀眾啊嘅 參加者， 係啦。但係好可惜咧，好多觀眾係唔識欣賞， 係 啊，佢哋 咁咪佢學嘢咯 嚇。 二零，我記得2016年啊，澳門搞咗個導賞團啊，就叫做文化遺產文人文。文化遺產定文化風景、文學風景啊！ 哦， 就教你介啲人去參觀澳門嘅咩所有地方嗰啲每個廟裏邊嗰啲對聯啊！ 係咩？ 係、教啲對聯嗰啲作者嘅生平，那個對聯裏邊嘅評質，那個對比嘅預警嗱，依、這個嘢都唔係個個做到， 真 係 唔 係 做做到 嘅先得喎！ 哦， 佢揾咗澳門大學嗰個中文系教授。 2016年。 2016年啊。 哦，而家仲做唔做啊？ 唔知。 啊， 咁你要講對聯啦，每個對聯背後個故仔啊嘛。 係，呢個咧，我所知咧就係當年咧，呢個老金咧曾經兩公婆試過， 係 就係咧逐個香港嘅廟咧嘅對聯啊，同埋咧黑石咧都去研究嘅。 係。 咁呢个出本书添，呢个咧就 在仲在不在啊？老 老金唔喺度啦，喺唔喺度成十几年啦， 咁耐我都唔知添啊！ 系啊，好咧，咁啊，今日差唔多，多谢阿米哈， 多谢 多谢晒。咁啊，星期三咧嘅题目咧就叫老豆唔易做啊。林佩里咧就请到佢嘅朋友咧曾世忠咧出嚟讲。咁啊，跟住嚟咧呢个。歌曲咧就系、是、发现号，由呢个 Rubber Band 唱嘅，咁啊听咗歌之后咧就新闻报道啦吓，咁啊拜拜啦， 拜拜， 拜拜， 拜拜。 一秒从未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终会踏足这峡关，划破了封衣，掉了旧新衣，未曾想过会幸免，若生于某个，总挤不进我地点，注定缘尽一。也都干透了，双腿却继续狂放，再冲出那人浪，几次被埋葬，窄巷中复活过几趟，留一口气讲。 世界已懂看透，那不甘去为我来营救，向着太阳狂走，撞进了冰山，上了急弯，一条从未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终会踏中这峡湾，划破了风衣，掉了旧生衣，未曾想过会幸免，逆光中进发，不甘安置到盲点，上路去再杀世中，绝地里反抗。